93蚊，跌3.15元。比亚迪股份208.2，跌4.2。中国平安72.45元，跌9.5元。药明生物139.6，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09.2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6，人民币6.49，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港金报16,71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点，啱啱转咗1,813.61美元，卖出1,814.38美元。港汇指数101.8，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经典广播剧《芳草无情》，梁凤仪原著。 其实人生出来边个唔想生活得好啲啊？不过有啲角色交到嚟，唔到你选择。 朱万子 唔单止系个舞台陌生，对手亦都好难应付。 卢浩荣领衔主演，7月19日开始一齐重温《芳草无情》。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哇大风之下的广东广西。咁我哋都有个叫做稀客得唔得啊？马鼎盛 唔系魔王回归， 刘天赐赐官啊！ 多谢啊马先生， 乜说话？ 两位马生，就特别邀请小弟 啊，真系特别噶呢个， 系咪叫粒林子度？ 黎林啊，个林子嚟嘅。好啦，咁我哋都要提提大家，因为天文台仍然刮出3号强风信号。咁头先听新闻报告咧，就话应该唔会打到8号嘅。咁大风。大雨都啊，次官肯嚟都系好好多谢啊！真系 好啊，佢一嚟啊，冇风冇雨。 我就系趁啱啱停雨嗰阵。 两位马生咁热诚邀请你，一定要到。 呢个题目一定揾你啊， 系咪啊？ 加拿大华文媒体啊嘛， 好长喎。 唔系我负责提问嘅啫， 我都系。 好啊好啊， 我哋唔识嘅大佬，即系虽然系去过加拿大几次。 因为华文媒体咧就分开印刷同埋电子媒体两大。 梗系啦。 咁你想讲印刷先咧，定系电子媒体先？ 都唔系。即係紙媒同電媒咧，就一定要講。 係， 首先你要介紹一下加拿大啲華文， 係 啲華人聚居，兩大中心， 佢個分布啊， 嚇分 佢個分 咪就咯，多倫多、温哥華講曬啦，温哥華又加埋列治文啦， 分布同埋佢嘅。唔好讲成分啦，讲讲佢嘅 都可以讲嘅来源啦，来源地啊，可以 咁上下，系咁上下， 系啦。 咁诶，香 港去定台湾去？ 而家咧就据统计咧，就成40万以上啊。 咁啊 ，total 40万以上咧，就系温哥多伦多啫。温哥華都仲有， 我諗差唔多啊，至少有多冇少啊。 咁咧，好多人咧就因為翻鬼佬咧，就分唔開越南人啊、韓國人啊、 唔識啊、 日本人啊，唔識啊，大家都 係咁蠢啊。 係，但係嗰啲少數。 亞洲佢唯一識分嘅咧就係印度。 系， 佢知道印度人就唔系中国人， 但系咧 其他唔识乜嘅， 但系香港人咧就一定分得到， 系 一定分得到边啲系香港嚟嘅，边啲系大陆嚟嘅，边啲系台湾嚟，而家眼就睇到噶啦。 啊，咪一开口又实睇到，因为啲英文完全唔同。 做少少功课，就话呢个华人，喺加拿大系第七大嘅族群。 系啊，好大族群。 咁当然即系英格兰系最大啦。 系。 咁但系佢 法国咯， 唔系佢苏格兰同英格兰佢分开喎。 系啊系啊， 因为唔同语文嘅。 佢当系族群啦，法国一定啦。 系啊，法国系一定啦。 咁即系总之排到华文咧就有 total 有70万。 哦，加埋啊，咁啊咁啊， 而家唔止啊，应该我谂。 40+40咧，80添。 话多伦多就系最 多人啦， 系。但系话温哥华咧就系。聚得比較密， 係列治文直情，我諗你直情唐人多過乜？ 咁喺多人多咧，係某啲地方咧都好密嘅。士加堡譬如咁樣講啊，士加堡啊，係好多華人嘅。 嗯， 差唔多咧，銀行、郵局、百貨商店都係講華文 OK 嘅啦。 呼朋引侶啊嘛， 係 啊！即係話移民嚟講係咩？ 你唔需要講英文嘅，邊嚟識傾？邊嚟識講？我阿媽去到唔知幾開心。 我啲阿婆係掂嘅喎， 係啊， 我發現阿婆掂嘅喎， 阿婆實掂。 即係26個英文字母都唔識得曬咧，佢坐飛機，佢交通佢問啊，冇問題嘅喎。 係啊，係嘛？即係唔係？我聽過一個仲好笑。走上去即係搭嗰啲公共巴士，佢又唔識英文，嗰、那個鬼佬揸巴士嗰個又唔識唐文， 一定 佢就話俾嗰個司機聽，嗱我去乜乜馬傑街嗰度落車哇，咁佢又落到車喎， 落到 係嘛？馬傑街咁啲鬼佬就識 馬傑 街， 即係 market street 啫嘛，啊馬傑街佢又識嘅喎。 嗱咁即係華文分佈咧，其實就係華文傳媒嘅基礎嚟嘅，係 冇錯。 咁啊想請教你。首先讲纸媒啦，即系我哋三个都喺纸媒， 系都做过， 打晕咗数十载，系嘛？咁啊，而家纸媒系咪式微咧？ 可以咁讲，又可以咁唔系咁讲。哦，点解咧？咁譬如话， 剩翻唐人街嗰啲免费报纸， 多人多咁计啊，卖钱嘅咧有台湾嘅《世界日报》， 系好耐啦。 咁啊，呢个好耐噶啦， 系战后有。 銷路你唔好計啊，唔好計銷路先，銷路一定唔能夠同香港比噶啦。咁但係有星島喎，有明報喎，咁誒嗰陣時咧，我去到咧就準備做中方添，咁誒冇做到，咁誒實際上咧有呢三間報紙，咁誒仲有好大扎。就係免費報紙，係 啦。 呢啲免費報紙擺咗喺餐廳啊、超級市場啊，係嘅， 係任攞。 咁啊，佢何以為生咧？咁 賣廣告咯， 賣廣告啦，冇錯啦，賣廣告。咁啊，每日咧聽聞嗰啲免費報紙都可以啊銷十幾萬份 喎。咦，犀利喎， 好多啊！ 聽聞講 唔知啊呢個 啊。 香港就係咪啲銀髮族先至睇紙媒咧？ 唔係嘅，因為咧同香港一樣，同早期香港一樣，佢有右派同左派嘅唔同嘅擁趸啊。 喂，呢個就係下邊嘅問題啦。 係呢個下邊 問題。即係呢啲捧場嘅分佈。嗰啲啊， 喂，冇親中報紙咩？自本有，因為我好耐冇去啊。 佢有佢親中咧，有咩中？ 係 即係親 要官方中有冇咧？ 有 係咯， 又有 有啦， 即係有係即係嗱，你明報啊、星島其實都可以話親中噶啦，《世界日報》係親台嘅呢個大家知噶啦。 有 啦，而家問題就係話你即係有冇啲比較官方嘅 內地報紙啊嘛， 佢冇咁蠢嘅，佢唔喺嗰度派人民日報嘅， 佢唔會咁啊。譬如大紀元咁，你話係一個 又唔係啦，反共報呢啲反， 你問佢咩報紙咧？咁你自己心照啦嚇。 係啦，佢喺温哥華都幾犀利㗎，有印刷，好犀利㗎。大紀元喺温哥華， 佢有播音， 係啦，有電視， 有電視，有電台， 有 報紙，有書籍啊。 係， 佢最緊要有信眾就得。 是有一班、啊、有一班人呢是大陸走的走出來的、 嗯、 是他長期擁等來的。 沒錯 了。有錢、嗯、有資金、啊。 有 放心這樣你放心。這樣你放心。啊放心啊、怎會沒 你好清楚啊你。啊 不是聽聞。 因為香港這兩年都很厲害、嗯、香港都有台有成。 從來都有的這些。 不是以前好像沒有網台的。是2018年到先有嘅啫嘛，之前咧佢一路印報紙啦，一路派啦，個個禮拜都星期日去遊行噶嘛，而家 好多時咧就喺海陸交通嘅耀津咧， 派報紙噶嘛， 派嘅 碼頭派報紙， 同埋天橋上高， 係啦， 係啊，呢個大紀元咧好多嘅， 嗯， 我唔知點解可以揾到咁多。熱心的 教宗 者， 教宗， 你可以當佢係宗教， 係宗教嚟嘅。 你可以當佢係宗教， 直頭係宗教。 佢唔係好完全嘅宗教，但係佢係一種有特色，有即係好強烈嘅政治特色嘅宗教。咁啊，凡係呢樣嘢咧，佢一定有擁趸嘅。 係有擁趸，咁啊好多時咧，我哋反而咧覺得咧，睇。淨係睇大紀元咧就唔夠嘅， 梗係啦。 咁當然咧要睇埋其他。 啱。 咁有啲從佢唱反調，同一件事都有反調正調啊。咁會兩邊都睇。咁兩邊都信唔信喎？兩邊都未必信，但係咧就起碼咧接近啲真相。 僅作參考。 僅作參考。 我哋香港 不同國 五六十年代咁咯。 係啊， 你又睇份大公，又睇份咩？ 我嗰時 香港時報啊， 屋企兩 三份啊， 左右都 三份報紙啊。 喂，你啲咁嘅名人，人哋啲媒體肯定要拉攏你啦。 唔係嘅，嗰陣時我而家左中右嗰陣時，我講係我僆仔嘅。 係啊， 阿僆仔啊，老豆睇左中右報， 有冇訂英文報啊？ 有， 你阿爸實有啦。 因為要，因為咧，要睇 系 天文台，佢喺天文台做咧，有阵时要应酬嗰嗰啲鬼头嘅，咁啊要识英文， 系 咁啊英文咧， 唔系识英文，系通英文， 唔系净识 通，直头通啦。 唔系你先知道政府用啲咩名词啊嘛，唔系。 同埋咧，有阵时咧，嗰个南华早华侨日报咧都会睇，而家执咗唔怕讲啦。 系啊系啊， 因为华侨日报咧就有船期啊。 好重要，好重要。 船旗 嗰時靠呢樣嘢賣。 係啊，船旗好重要嘅喎。 係啊， 嚇咩選埋嚟，咩選出去？ 因為嗰陣時 香港係轉口港，船旗啊必不可少。 係 嗰啲洋行實訂嘅，所以唔賣都得㗎啦佢。所以佢一日出三個版㗎嘛，《華僑日報》。 係啊， 中午版跟住咧就係四點樣。 你 咪 做過下。 边度？有冇？华侨 冇。 华侨晚报我系写过。 你写过？ 我写过乡士辉做嗰阵 嘛。 哦。我咪写过啦，帮佢。 咁似乎你去到以后咧， 嗯， 都有刺身华文媒体啦。 有。 咁嗰啲华文媒体嘅取向点咧？即系按你话斋，咁你嗱两样嘅啫，华文媒体两大类一。一樣是新聞一定要的有新聞來源新聞來源一個是西方啦、一個是大陸啦香港台灣一定的啦你要博眾家所長 不是還有一些本地新聞都要採訪一下的、 那些就要打地氣了一定要 你先講本地新聞呢你都認識的我們近時的同事歡樂今宵的時候同事廖国瑞生 哦，喺嗰边 咧就做曾经做过星岛嘅采访主任 哦， 咁咧佢 佢最緊要咧識得嗰啲探頭啊。 哦， 係啊， 唉，佢以前係做資料搜集噶嘛，好叻噶， 好叻， 人脈好廣啊。 佢人脈咧全靠探頭咧提供消息。 係啦， 咁呢個咧亦係咧當年咧嘅記者嘅專長嚟嘅。懂得探头，又探头俾资料佢，俾啲独家资料佢。 有咩新闻啊？案件啊？咁你 系啦， 你要华人最紧要听到知道呢啲嘢嘛？ 大部分咧，好多本地咧都系做唔到，因为咧佢唔探头嗰个关系唔好。 同埋 或者唔熟， 你華人社區佢入唔到去嘅，佢都唔係，亦都唔係太關心。 咁啊，用香港嘅新聞咧就抄啦，抄香港新聞嘅味啦， 富刊又係啦， 係富刊就唔使問啦，富刊就好少有自己嘅稿費， 等於東南亞啲華華媒一樣， 咪照抄咯，話佢中意邊邊， 好少唔係冇，有三四則係本地嘅。但是呢大部分的專欄呢都是香港移植過去，我不敢抄移植呢 但無所謂， 我去到東南亞的國家跟那些傳媒朋友去他們喝茶吃飯，首先就即係面面甜甜咁樣，意思話 唔好意思啊， 唔係意思即係融融咗你。哎，我話多謝多謝。 咁啊，你話咧， 喂，冇問過你喎，有冇之前？ 唔使問，唔使問。 事前冇問過你喎， 但係我覺得 咧，錢仲其次啊。咁你都問，你都講講我聽啊。喂， 冇 篇文， 冇必要，冇必要。我認為 你個人大方， 我認為 你大方， 俾面我嚇，人哋俾面我。 唔係，當然係俾面。咁但係即係你都略略話我知啊，大佬。 咁啊， 咪飲緊茶咯。 做得多咧，咁有啲台灣嘅做主人嘅報紙咧，即係我講《世界日報》咧，俾緊錢嘅，俾好少錢，但係都算有都算有啲叫做良心， 都搭得情嘅，地鐵掛夠搭地鐵掛，似乎 夠 係咯， 香港專欄話少都有數千個。 系咯， 人哋揀到你咁啊，俾面咯。 系，佢咪隨便揀噶。 梗係啦， 有啲仲慘啊，即係佢唔係成日揀嗱馬鼎盛嗰啲噶啦，有馬鼎盛個寶號喺。 佢唔係用馬鼎盛喎， 佢抹咗你個名啊！ 冇必要， 連你個名我都試過啊！咦？點解我去加拿大嗰陣，你諗下我喺加拿大有幾多時間咧？你睇我，咦？點解我篇稿喺嗰度嘅？又唔係我個名嘅，咁咁得意喎！咁你冇符合。 如有雷同。 實屬巧合， 咁啊 冇名嘅無名文章， 呢個咪即係好似東南亞咁樣咯。咁啊好多時咧，隔幾個禮拜之後再出翻幾個禮拜之前嘅專欄都有， 都有有。 專欄冇時間性嘅，特別有啲專欄，佢係或者話知識性嘅，甚至係通識性嘅。嗰啲係有好長嘅壽命嘅。 係啊，有 我試過喺某報個專欄，佢就提醒我嘅話，即係喺第度睇到，喂，你都遲三日啦。咁我話我都唔知喎，你唔好以為我有水收。 係啊，即係華文作家真係呢度慘。你哋美國嗰啲唔係噶嘛？寫一篇稿，哇！全國七啊幾份、八啊幾份報紙登，哇！你發達啦～ 如果喺日本咧，仲可以重複一草幾頭啊？唔係而家我哋一保兩頭咧，已經係罪惡嚟㗎啦。 唔係冇嗰啲樣嘢。 喺日本咧，如果你就招下新聞用你，第二個 有用， 你其實準喎，你用第二間報紙啊，冇所謂。歡迎之至，又俾翻錢你。 如果新聞採訪冇壞噶，即係譬如我一則新聞， 專欄都係， 專欄都係 N 個採訪， 專欄都係。 我又全部唔收水嘅。 哦，唔係嘅， 講嘅嘢大同小異。 唔 係，有問題咧？ 唔係，譬如美國嗰啲即係出名嗰啲專欄咧，譬如 David Brooks 啊、Friedman 啊，即係嚇嗰啲咁啊， 拜話咁樣。 係啊，冚唪唥即係訂好曬嘅。因為佢嗰啲本地報紙咧，未必有《紐約時報》睇噶嘛，係嘛？你喺《紐約時報》寫咧，咁通常其他啲大報就唔登得嘅，即係《華盛頓郵報》啊嗰啲，佢唔會採你嘅，《華爾街日報》。但你一喺美，譬如《紐約時報》，你有個專欄咧，哇！全國八啊幾個嗰啲本地報紙啊， 一齊登，同日登，記咗寄出去嗰啲嘢，跟住咧，哇！你淨係佢啲字，所以佢哋真係一個禮拜寫一篇專欄咧。好過我哋即係做一個月， 冇錯。仲有一種 咧，嗰啲一次千金點同、啊？ 仲有咧，即係仲有一種咧叫 中文食 嘅 residual income。 係 咩叫 residual 咧？就係話咧，如果重登嘅話， 哦又有錢， 又有錢俾你喎。 係啊， 重登 residual 咧，你登咗之後，你係主力嘅報紙登嘅時候，你首次嘅報紙。 系啊， 转载 又得， 转载之后都要分钱俾你，因为你系版权 所有人。 好啦，咁啊，纸媒仲可以比较容易控制，咁、啊，电媒咧，电媒而家嗰啲真系又 唔系、就是、你先讲啲传统啲啊，即系电台电视先啦、啊，自管呢、這个我就唔熟啦，真系要问。 电台咧就要无喺但系有几种，第一种咧就系、是而家興收睇嘅，就係、是、咧、香港嘅電視，無論你係咩嘢台，佢、 哦、 都可以收睇到。 佢通過個衛星電個衛星電視轉 嘅，係啊，亦可以收到台灣嘅，亦可以收到國內嘅大陸嘅、 哦。 你可以收到，收到之後咧，你可以有兩種方法，收看，收看。第一種。就係、是、現場嘅，而家佢係夜晚九點，你咧就朝頭早九點，你睇翻，夜晚九點鐘個節目，朝頭早九點睇，因為咧你就同埋嗰個時候都九，大家都係夜晚九點喎，佢褪後咗嗰個播影，俾你睇，所以咧 即係佢錄影咗， 錄影咗， 朝頭早佢唔播，夜晚喺個電視台播， 你可以選擇。你用什麼時間去看？ 我知道十幾年前就是不是十幾年前志官在加拿大可以賭香港馬 是現在都可以現在都可以 這邊眼就在這裡那邊就朝早趕起身 直情有現場直播賽馬消息 是不是直情看到 看到怎樣跑法 等於你在香港賭英國波 同一樣 你賭英國波 那不止香港那日賭澳洲馬都得 是澳洲有人那些你要去什麼投注站嘛是你投注站就實有了全世界都有是但是 你本地那些電視台有直轉播 哦那 是啊不知道 是他們播因為馬會給他播 在美國呢有個真的 奇怪的現象、就是每一次每一日都有跑馬的 哦是啊、 不是只是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就跑馬、 啊、 他每天都跑馬的 不是他那麼多鎮嘛大佬啊你明白嗎譬如你三藩市或者 Portland 那附近就是星期六星期日跑的那些鄉下那些怎麼辦那些不行的嘛星期六星期日你鄉下跑都沒用沒人看你的嘛那些鄉下地方就跑平日夜晚咯、星期一二三咯 有沙地又有人造地，人造草地，人造沙地， 乜都有， 乜嘢 加拿大 都有 啦。加拿大都有两个马场咩？ 系有两个马场，你可以 有时都 现场去嗰个马场赌， 投注站 或者喺投注站赌又 得。而家 总之你赌就得啦。 香港有啲朋友都系噶，你香港有个户口噶嘛，你咪带埋，因为而家上网可以投注噶嘛。咁你喺加拿大就睇住。直播呢個香港嗰啲馬，咁你跟住就喺網度投注， 係啊， 爭少少時間啫嘛。 呢個咧，賭風真係太盛了。係 啊，即係等於而家呢幾年都係啊，即係網上啊，自管喺香港都係啊，冇咗咩啦，即係冇咗其他嗰啲即係電視台轉播啦，一樣好多喺網上。 聽下加拿大國歌先啊！ 你好熟啦呢只 啊，呢只我揀出嚟嘅加拿大國歌。 好， 咁啊，大家听下， 十一点后继续再同大家倾。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提一提大家，仍然系挂起三号强风信号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刘天志、马鼎盛同马恩姐，咁啊讲呢个加拿大华文媒体啊， 系、 啊， 因为次官啊 难得啊， 喺度居中调度噶啦。我想请教你，你喺加拿大咁多年咧，华文媒体里边同呢个加拿大嘅主流媒体，大家关系如何咧？ 啊！主流媒體咧有一啲咧係買咗中文媒體嘅喎。 哦， 嚇，點樣買咗咧？佢直接 代價而沽。 直接入股啊！ 哎呀， 入咗 咁即係證明你係有料到啦。 唉， 咁你有幾廿萬選民喎、啊，大佬。 咁啊， 華文都唔關心呢樣嘢喎，好似。 唔係㗎，都唔係㗎， 都有。有某個勢力喺度嘅， 係啊係啊。 咁啊，而家好多區議員啊、國會議員啊，都係唐人嚟嘅， 哦， 未必定係土生喎、啊。 嗯、 有啲係甚至乎咧係香港移民去嘅， 有啊冇問題， 有 啊， 記得有啊， 選總理就一定要土生啫， 係亦試過咧，香港去嘅人咧做咗加拿大總督喎、 哦，係啊。 吓、 啊！哦，呢、這个名义嘅啫，加拿大。 啊，名义，但系佢系国家元首嚟噶、哦。 系啊，最近咪因为发现嗰啲死尸啊嘛，即系嗰啲原住民咧喺嗰啲学校嗰度、哇！发现好多细路仔，原来百几年前咧俾人埋咗喺里边， 道歉添。 系啦、啊，咁然之后即刻咧就换咗个总督啦， 系 揾翻个原住民出嚟嗰、那个嗰、那个女人嚟嘅， 系 咁咪就总督。咁呢啲 总督系一个受薪噶、哦， 系啊。 有钱攞， 当然啦， 唔系要过生活啦，大佬。 但系咧就住一间大屋， 哦、 我去过 官邸， 官邸睇参观过嗰间大屋嘅外貌， 系 咁好多人咧争住做嘅， 嗯， 唔系冇嘢做嘅，系国家元首嚟嘅， 即系接待下呢啲咩？ 接待啊，系礼仪上嘅宾客， 系 礼仪上嘅主。嘅首領， 咁你最緊要 冇政治權力， 你要身家清白， 係咪 真？ 係德高望重， 係啊，中國人 咁啊，仲重要好眉好貌， 係咁啊，出嚟啊，出嚟要見到人， 慈眉善目咁先得。 唔係咯，即係你而家有用啊嘛嚇，即係原住民，你發生醜聞，咪即刻揾個原住民做總督，咁你咪安心。 你剛才問個問題真係有嘅，係主力嘅媒體即係英文啦，都係好多新聞咧，係從英文翻譯過去，成為咧嗰度嘅地區性新聞。咁尤其制度上咧，係好多時唔會發你中文嘅制度上嘅條款噶嘛。 係， 咁要靠 因為你未 英文， 你唔係佢個官方語言啊嘛。佢係得法文同英文。 法文同英文係官方語言。 冇錯。 雖然咧，剛才你講這個中文呢是相當之重要，但是呢並不是最多的族裔，最多族裔呢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哦、 即 以前下來 最多的少數族裔， 少數族裔不是除了英法之外。 切官又問下你，你而即傳統呢中文的華文傳媒都用繁體字的嘛， 是 咁亦仲有，而家有簡體字的中文印刷品未咧？ 有你一睇落去咧，用繁體字同埋即正版字啊， 係啊， 我哋香港用的同埋簡體字咧，誒就睇到佢嘅政治取向啦。 冇錯， 就睇到咧嗰、那個媒體本身係親邊面、親左定親右。 但係而家有啦。 有。 以前我去嗰陣時冇噶嘛。 係做嗰陣時。 而家有。 你去嗰陣時 十幾年前 咧，十幾年前未有。 而家就純有純簡體字嘅。 改得仲快過香港。 有。 啊，香港好多親中嘅都未夠膽。 喂，試過啊？你唔記得六幾年嗰時啊？六七年定咩事？ 但 係 嗰、 那 個簡體字咧，就以規定嘅簡體字，1952年啊。 是第一次， 第一次， 即是不是第一次文字改革那時 文字改革的簡體字為準、 嗯、 就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時候的簡體字， 嗰時揀到即係大家都唔識嘅 文化革命，我都唔覺有有好新嘅簡體字喎。可以 有啲 有嘅，有啲新的。 紅衞邊個位置咪啦？紅衞邊個位置 咧？呢啲嘅位置喺五二年唔係規範字嚟 嘅，唔係規範字嘅，唔係咁樣嘅。啊！ 好多佢都唔識嘅，即係你一望埋去， 簡體字咧，其實即係講開有小故事嘅。 係 話而家中國又好，日本又好，佢做嗰啲假古董咧，做到可以亂真， 係咩？ 啊，可以亂真，切都切唔到嘅。 係啊， 啊冇嘢噶，你個配方喺度，咁我照做，話知你青花瓷，話知你乜嘢唐三彩，係嘛？咁佢为咗搞少少呢个记号咧，就整个简体字喺里 边。哦，即系嗰阵时未有嘅。 但系呢样系错嘅。 嗯， 简体字系从来都有嘅。 系从来有噶，系啊。 从第一日有所谓正体字开始就有简体字，点解咧？佢社会需要。 系冇错。 你比如讲即系 啲草书咪系咯。 草书梗系啦，草书料到你唔识添，嗰啲就拣到， 因为佢要一笔过 嘛，拣到冇晒谱， 系 咪仲有就系制作方便， 冇错，呢、這个讲得啱。 你要大量咁样，特别系嗰啲青铜器，你整咁鬼多笔，好麻烦噶嘛，同埋铸造起上嚟嗰个工艺又麻烦，所以 我有个老友咧，刘成啊。即係容若咧，佢、寫嗰本書，嗰本書咧，呢、這個容若死咗噶啦， 啱啱早嗰排， 唔係好老啫，唔係好老啫， 唔係好老，八零 啦， 咁啊，呢位老友咧，佢都講過簡體字同繁體字。 唉，佢犀利啊，容十八講一個字可以講兩個月嘅。 係講兩個月，佢都係 老總話：喂，好咯喎， 夠肥咯喎， 好咯喎，身份證同身份證講咁耐， 個粉字個粉字可以講咁耐。 佢仲話因為咁唔寫明報啊嘛，因為明報唔肯改。 容十八啊嘛， 係啊，容十八。 呢個老友好過癮。 係。 咁啊，你仲有咩關於 即係講？講起呢個主流媒體加拿大嘅同我哋華人嗰、那個、即係少數族裔嘅媒體，你好熟啦，就想請教你西方咧嗱，香港好明顯，即係好似某英文大報咁樣， 係 佢嗰啲從業員咧係好西方化嘅， 係 啊，我就係個人意見， 係 我文責自負， 係 啊編輯要自主， 係 你想温馨提示咧，我最多唔撈， 係 啊， 你炒我係可以，你唔好炒我啲字，即係呢啲就係西方佢認為。佢做得傳媒咧，佢就係第四權。 嗯， 佢不為權勢所咩嘅。 嗰啲一署名嗰啲一定嘅，一定嘅。 咁你加拿大嗰度，你即係兩邊都熟，你係點睇呢啲？ 看 咧， 始終咧都係唐人做老闆。 哦， 做老闆嘅人咧，如果冇佢嘅權力施放到落下邊咧，即係管唔通啊！管唔掂班伙计咧，我叫你写乜你都唔听我讲，或者我暗示你都唔系咁样做， 你唔识做， 你唔识做咧，都有啲皱眉头噶啦。咁啊，就算一次两次原谅你， 忍你啊，唔系原 谅你，始终第三次咧都唔会放过你噶。咁啊，呢样嘢咧，你又明啦。就係、始終係唐人嘅社會，唐人社會咧，老闆點都話曬事嘅，佢出糧俾你噶嘛。 咁我信得過川普，佢做媒體老闆，佢都要維護佢呢個特權嘅喎。佢 要當然要啦。 咪你最多炒佢咯，即係學你話齋，你講得好啱㗎，即係讓你啲西人寫稿咪咯。香港嗰個都棄咗，即係唔寫啦。Michael Jordan 啊，收咗筆啦，封咗筆啦。 嗰個印度人嚟嘅添， 香港出世印度人。係啊，佢美籍㗎嘛，入咗美國籍。 當年咧，嗱，又爆少少嘢啫。 要嘅，要嘅。 嗱，咁好多時咧，以為咧。英文台講英文咧，就好多時就總編輯咧就冇乜權啦。嗰、個記者話編輯咧好大嘅權，實際唔係。 哦， 實際上咧總編輯 即係嗰個新聞總監咧，仍然有一個生殺大權嘅，即係每一封每一個稿咧，佢都睇過。即係話咧，換句説話，佢要簽名，佢出得到嘅。 咁啊，簽版啊嘛， 係個簽版。如果佢唔簽名咧，根本係冇法指印得到，冇一支符紙啊，亦冇法指廣播。咁所以咧，任何嘅嘢到頭來都係嗰個老總，即係負責嘅人，佢又唔能夠一個人負責曬啊！佢有好多老總要幫手。 今晚我值班，我負責咯。 係啊， 係啊，一定係。你 編輯自主係總編輯自主。 係啊，冇錯， 搞錯。 係啊，都要負一個責任，即係負咗責任嘅時候咧，就唔到你隨便寫嘢嘅。不能够随便讲嘢嘅，都系有一个规范，有一个限制。 但系如果讲到电媒咧，佢系直播噶，即系我就经常受到相当大嘅压力。啊、你比如讲即系，讲到都唔好讲北京嗰方面啦。 系， 就算唔讲北京，讲普京。 系 啊，咁你喂普京，你都要留意、哦。啊，点解你对普京咁唔俾面啊？ 系批评得很辣啊！ 啊，冇啊，讲事实啫嘛，事不离实啫嘛。你即系话，嗰下嘢死咗咁多平民，恐怖分子整嘅，咁我话唔似，即系如果恐怖分子炸嘅话咧，嗰个爆炸力应该喺里边炸出嚟噶嘛。 啊，唔系，而家 好明显系外边炸爆入去，咁你。啲恐怖分子唔通走咗出嚟， 然之後再打翻入去， 都冇可能啊嘛！ 系 即系你據理力爭係一回事，但係上面咧就認為你係 唔夠親美，唔夠 講親美，直頭話你即係受餓。 哎呀！ 啊， 你有咁可能？有咁可能？但係咧，你知道咧，老闆最後咧都係個信任權都係個老總身上。 當然。 咁喺普通嘅編輯仔咧，或者 記者仔， 記者仔嚟講咧，佢俾人改咧唔係奇嘅。 唔係，通常你如果係大件事咧，即係報紙就有嗰個時間嘅。通常你會開一個會，你攞邊個角度去講呢單新聞，點樣話呢單新聞，一定有個共識嘅。你甚至電視都係啦，然之後你先至開麥噶嘛，係嘛？然之後報紙亦都係啦，點寫係直播就最麻煩啦，啱 啊， 馬老師。 直播咧， 你冇得控制啊， 就要睇稿， 冇得控制， 冇稿時間啊， 冇時間。 即使你係即係我即係 delay 六秒，然後先播出，係 啊， 你點啊？嗰度唔通 嘟咗你啊？ 唔係嘴抹抹， 嘟咗 馬賽克 咁啊？試過劉我哋老鐘啦嚇，你試過？在1976年試過，咁 毛澤東死嗰陣啊， 呢個老細咧，嗰個總經理走去台灣道歉，都試過，咁啊自己加落去噶啦。 係啊，話即係全港市民都同聲一哭咁啊嘛。 呢句 梗有人嗱咁表面上好中立喎，原來都出事，都出咗事係咁樣出咗事。 我 又 冇喊， 係啊，咁啊出咗事咯。 你點代表我喊？ 係聽日歌先，好 好啊， 即係快樂中 貝多芬， 貝多芬聽完呢個歌之後咧，新聞報導。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名由美国抵港的27岁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将个案列作输入个案。政府晚上7:30起将呢名男子居住的上环上贤居列作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听朝约7:00完成行动。有专科医生认为患者在香港受感染的机会不高。医管局本星期五开始进一步扩展特别探访安排，由现在的22间医院增加到26间。病人家属必须经由病房职员预约探访登记，有关职员将会在未来几日致电联络家属，无需要自行联络医院。病房会根据实际运作安排家属每星期探访1至2次，进行一次探访的家属需要持有72小时内有效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证明。假如家属定期探访，就可以每星期进行检测。已经完成接种2剂疫苗不少于14日的探访人士，可以获豁免病毒检测。发言人提醒探访人士，可以在探访前24小时内，透过医管局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内的医院探访二维码，预先填写健康申报表。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拜登政府认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没有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而对华关税亦都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时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打贸易战只会带来双输，希望美方看清时代潮流，顺应本国民意，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和中方一起努力，妥善处理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非法協助日產汽車前董事長郭恩逃出日本的一對美國父子，在東京的法院分別被判入獄2年和1年8個月。被告父子分別是60歲的美軍特種部隊前成員麥克爾和他28歲的兒子彼得，兩人去年在美國被捕，今年3月初被引渡到日本。法官判刑時說，郭恩是嚴重罪行的疑犯，潛逃至今已經1年半，受審機會渺茫。本案兩個被告協助郭恩逃走，因此需要將他們判監。郭恩在日本涉嫌挪用公款、瞞報收入、向企業轉嫁個人投資損失、嚴重違反誠信等多項指控，原定去年4月在日本受審，但在前年12月底獲准保釋期間潛逃離開日本，經土耳其飛抵黎巴嫩，黎巴嫩和日本沒有引渡協議。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同查帕卡相关的烈风范围相对较细，除非查帕卡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本港普遍吹烈风的机会不大，晚间需要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预料3号强风信号会在晚间维持一段时间。市民听朝外出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查帕卡的路径和强度变化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动向和发展。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晚和明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在过去一个钟，昂坪、大老山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6、57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8、67和57公里。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 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星期三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三号强风信号现正。而家嘅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系89%，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47点，下跌7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63点，下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1，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7，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68美元，卖出1,806.16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就热烈讨论关于修订房管条例第三条和第八条适用于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如果她是受到一些本地的法律过度在公众问责受到限制，就会直接影响到她那个宪制的功能，但不是等于她没网管，因为她是中央官员来的，大家都知道中央怎样管中央官员那一套监察。 星期六朝早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政府统计处的人口普查统计员几时会上门做访问的？ 由7月18号起，他们只会上门协助未交问卷或者预约了的住户做访问，普查的资料会绝对保密。统计员都有身份证明书，还会带着襟章，拎着红色文件袋和穿着指定制服，记得看清楚啊。有怀疑可以打去182021核实。开门前先核实身份。 把握历史脉搏，认识百年中国。 世纪长征系列活动筹委会紫荆杂志社主办，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教科部、教育局、民政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全力支持，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世纪长征中国近现代史图片进校园进社区系列展览启动礼K1921电影招待会，7月23号下午3:45，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星影会隆重举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东野圭吾可以说是香港人最熟悉的日本推理小说家，不论是嫌疑犯 X 的献身、解忧杂货店，定是神探伽利略系列，都深入民心。在超过30年的写作生涯入面，他已经推出了多过80部作品，当中最令我眼前一亮的是这本1996年出版的《名侦探的守则》。 《名侦探的守则》是一本奇书，奇作东野圭吾用戏谑和讽刺的方式狠狠地恶搞了本格推理。本格推理是推理小说的一种流派，以逻辑至上的解谜为主轴，着重离奇的情节和诡计，读者和书中的侦探会获得相同线索，公平地被读者挑战解谜。 这本书每一章都用一种经典的本格推理设定作为主题，例如是密室杀人事件、不在场证据、消失的空气、受害者留低意义不明的死前信息等等。小说很大胆地略过了查案的繁复过程，由开场介绍凶案设定和人物之后，直接就跳了去解谜的高潮部分，期间不断地穿插角色的蛙虎和牢骚，带出这些陈旧的设定有什么问题。 例如密室杀人事件早已经被写烂， 星探要煞有介事咁讲出呢个类型嗰阵，都感到羞愧。不在场证据，经常都利用复杂嘅班次同路线大做文章，但读者根本唔在乎过程，只系知道谜底。而且凶徒花咁多心思嚟设计，系不切实际嘅。佢甚至连读者都唔放过，话佢哋往往中意凭感觉，将最唔可能嘅角色估系凶手。估中之后就洋洋得意，火力全开嘅佢亦都悠自己一默，借角色嘅嘴巴吐槽自己描写贫乏，一旦出现多过五个角色就写唔清边个打边个等等。 虽然系咁，但系东野圭吾都尽咗做推理小说家嘅本分，为每个路梗设计出意想不到嘅谜底。与其话佢轻视本格推理，不如话系爱之深，责之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名侦探的守则》，作者东野圭吾，由读报文化出版。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 我系林超荣。 嗱，我成日睇国剧，其中有一样好欣赏就系剧本，佢哋冇我哋写得咁急促，佢有好多空间咧。俾嗰啲演员咧去发挥一下佢啲演技，两个人喺度讲十分钟文戏场面咧，虽然对白好多，越睇越听，哇，好有魅力嘅、哦。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睇提大家啦，天文台仍然系发出呢个三号强风信号嘅。咁啊，直播室里边有刘天赐、马鼎盛同埋马恩赐。咁我哋继续讲加拿大嘅华文媒体啦。 即系讲起呢个媒体咧，我哋就真系点讲咧？真系感同身受啦。 嗯。 咁加拿大有冇过咁样嘅特例咧？因為一般嚟講咧，政府唔會行政干預啲媒體操作嘅。 係係 啊，咁啊，真係佢用行政，甚至係用司法手段嚟到喐媒體。加拿大有冇啲咩先例？ 試過 特例， 唔係冇試過。 何解？ 譬如有一次我親身經歷嘅， 係 咁啊，講嗰次咧就係我同阿蘇博士咧。就一起讲一个题目，就何谓粗口？ 哦，呢啲 哦呢，咁你嗨咗呢镬就 翻，唔系政治问题， 唔系政治问题， 唔系政治问题。 翻鬼佬唔知咩叫做广东粗口， 系 咁我又指出边啲系广东粗口，边啲唔系， 系 咁诶， 咁梗要举例噶啦， 举例啊，一举例咧 就死啦， 唉，就死啦， 你又唔可以打几个 X， 就有人咧投诉啊， 哦， 佢系投诉乃论， 系， 即系有人投诉咧就会开 file， 咁啊会问呢个电台攞个个录音带听， 系， 听完之后咧佢就会作出判断， 嗯， 咁呢个咧我自己冇话只唔承认。但是呢整件事呢就是一个举例的。 有得解。 有得解。 学术性喎、啊、知识性喎、 啊。学术性。咁好彩呢有个苏博士喺度。咁博士呢就打得到个躲。 咁 咁小弟呢勉强呢打到个躲。咁呢最后呢都冇事。咁但呢都係 都是立了案啦， 都是搞了一大轮的啦、 嗯、 搞了一大轮。那有没有呢？有，我听是有，但是政治上呢我就未听闻过，就讲这个三级的呢 会有，因为电一样它的管制是很严的， 就是广播守则、 不是说这个单是针对华文 唔係， 即係西文好似講粗口就是但嘅喎。 唔係嚇，加拿大唔同美國嘅。 哦， 美國都係要睇時間嘅，你嗰啲即係所謂兒童時間嘅電視都係唔得嘅。 係，咁 電台又唔同喎。 哦， 電台就反而得嘅喎。 譬如咧， 嗰啲本地電台， 譬如有個釘漸，以前咧就唔得嘅喎， 而家大，而家 唔係粗口啊，詛咒啫， 詛咒啫， 唔係啊， 佢當個粗口啊， 唔係1930几年係啊， 1930几年粗啊，你知唔知？ 試過啊，就係亂世佳人最後一句説話啊嘛， 係 damn，I don't give a damn 咁樣啊嘛， 係啊， 搞咗幾耐啊， 係啊， 本來就係 知你啦咁啊， 係啊，即係咁解， 係啊， 唔係。话鬼子你啦，即系如果你正式嚟讲，就话鬼子或者话 Q 子你啦。咁你香港而家都唔系粗口，一个 Q 字唔系粗口嚟噶嘛。咁、但系嗰阵时1930几年又试过子，哇嘈到咧不得了。结果好彩都过咗，因为佢冇嗰句就唔得嘅，因为佢系成本书最后画龙 句嚟 嘅，画龙点睛嗰句啊嘛。个女人喺度讲咧，大餐要同你即系以后破镜重圆，和好如初。咁、个男人啦。我話知你啊，我唔睬你啦，咁你點搞啊？ 係咪先？咁喺美國嚟講咧，或加拿大嚟講咧，裸體同埋粗口咧 係 罩忌嘅， 係咁保守啊？ 係保守嘅，你咪以為 鬼佬 就會鬆喎，唔係喎。對於啲名畫嘅話咧，都係有限制嘅。都唔係隨便嘅， 不敢大衞嗰啲整塊樹葉啊！ 你睇一個省嘅啫， 一個省， 即係因為法語系嗰啲咧就鬆好多嘅，即係即係呢個滿地可嗰度啊，所謂 Quebec 嗰個叫做我都唔記得咗佢係乜嘢省啦嗰個，總之係滿地可。 Quebec 省 係啦，嗰個 Quebec 省魁北克省啊，就唔同嘅，因為佢法即係跟法國啊嘛，就鬆好多嘅， 浪漫啲。 唉，法國人係鬆好多嘅。 係咁而家每一個年咧，都每一年度咧都有修正，即係將尺度會放寬嘅。但係咧放寬到點樣樣都好，如果係淫褻嘅咧，都係好大罪嘅。淫褻同埋粗鄙，粗鄙都係 千祈唔好亂堂。 係亂堂就係呢個大忌啊！ 呢個大忌啊！ 大忌 重罪。 重罪 咁有啲無辜辜咧，就係你知好多洋人好興噶嘛，香港人而家有啲都興啊，即係細路仔咧，即係一 B B 咁啊，一兩歲咁啊，全家一齊沖涼噶嘛，你影張相都唔掂啊， 係冇錯， 唔得啊， 呢個都係有問題嘅， 係啊， 呢個唔係淨係華人嘅傳媒， 係 全世界嘅傳媒，無論咩語言嘅傳媒都有呢、這個避忌嘅， 唔係你初期咧有啲唐人係慣噶嘛，你細路仔咁一歲兩歲， 你滿月一定要亮相㗎， 睇下個 拜祖先都要睇下先， 睇個全家仔啊，係啊， 著開浪褲噶嘛，以前而家冇埋啦， 而家唔得㗎， 哇你洋人睇到唔得㗎，而家佢都唔明點解，即係嗰啲早期嗰啲阿婆啊阿公話咩事幹啊，細路仔啫嘛。 都唔啱嘅，唔啱。 而且系要同呢个祖先交代，咁啊入祠堂。 嗱，证明系仔嚟嘅。 咪有猪肉分噶。 咁当然咧，好多时咧，政治嘅嘢咧系好敏感嘅。 系啦。 咁当然咧，唔能够随便立乱讲咧，唔系话言论自由就系恶晒嘅，都有佢嘅限制喺度嘅。呢、这個喺美加嚟講咧，個執法嚟講都好嚴嘅，即係相當。 即係新聞自由，但係你唔好即係踩到司法公正嗰度。 唔係同，但係咧有道好就係你仍然可以打官司。 係你可以打官司。你明唔 明？咁都煩㗎啦。 咁一件事咧，好多情況係咁㗎。 咁啊，通常嚟講咧，有錢你著數啲， 好著數啲， 呢個唔使講啦，不用説 啊，窮不與富鬥，即係你講起錢咧，就引起另外一個話題， 係 就係你媒體都要靠呢個廣告，啊，咁會唔會有啲勢力係以廣告呢樣嘢 嚟到左右媒體咧？ 呢、這個即係講黑金係咪 啊？啊，你點講都好啦，總之就係呢咩嘢。 咁我又唔知道有冇黑金呢啲咁樣嘅勾當，有冇呢啲事幹？但係咧，我據我所知咧，如果係用銀紙搭死人，或者用銀紙嚟到去操縱一啲言論咧，呢啲係唔得嘅，係 即係太明顯啦， 依法不合嘅。 你一踩我，我即設廣告， 係 嘛？ 設冇錯。咁當然咧，暗中做嘅咧，亦會有。呢、這個世界 就同你老細拍膊頭啦。 世界上 即係你話齋，傳媒都有個老闆噶嘛。大家都係老闆。 係。 我話酒杯底。 係啊，世界上咧到頭來天下烏鴉一樣黑。 係，而家就好難講嘅，真係唔知道。以前就冇呢個問題嘅，因為你個政治立場好明顯噶嘛。 嗯。 譬如你經台灣嗰啲台灣嘅公司，梗賣廣告喺嗰度㗎。 嗯， 系嘛？你傾乜嘢又有嗰類嘅，即係唔同噶嘛。你嗰個問題就唔係咁大啊。而家、你唔會過界噶嘛，馬鼎盛。 嗯， 係嘛？冇中立報紙呢樣嘢噶嘛，即係喺加拿大。 即係台灣，即係加拿大嘅華文媒體 係啊， 受唔受到台灣嘅藍綠鬥爭嘅影響咧？ 表面上冇，實際上咧，每一個忠於他們自己理想的傳媒呢都會幫回自己那些人，即是 會是不是那麼明顯呢？ 不是那麼明顯，但是怎麼會幫、很簡單的一幅相、放大幾大 當然擺在一起， 你條新聞擺在邊都不同、 擺在邊擺左上角還是右上角、 擺在內文又不同、 內文第三版的演著文 系啊 嘅地方 位又唔同啦， 定系第七版嘅角落头， 系咯、 都唔同咗。呢、這个咧会有 嗰啲叫报屁股， 系啦、都会有，但系咧就唔敢咁明目张胆。咁、你又讲开又讲啦。第三版咧就好出名啊。第三版咧就 Page Three Girl、 就。第三版的左上角呢就通常呢 是 放大了一幅美女的。这幅美女还要穿比肩尼的。 咁啊马恩赐我哋话斋天天嗰忽 风飘 要唔係要放木瓜嘅。 係啊冇错。 有咁嘅情况。呢、這个情况呢 小布 亦有小布啊。讲起小布呢西方的小布呢真的很多、通常呢在超級市場呢還放在當眼地方來賣、華人的市場呢反而少、 這些小布 他介紹你陳芳、 不是這些小布呢很多養眼、養眼的照片、咁使到你吸引你嘅眼球， 一系偷拍嘢， 系一系偷拍嘢，一系咧就老作，就话咧 而家好犀利啦，电子嗰啲嘢， 系老作又话你咧，有人同系禽兽相交之后咧，产生咗只禽兽头做人人身嘅。怪物咁， 呢啲系清末民初嗰啲租界报纸嘅， 系啊， 嗰类嘢， 啲桥， 又话咧呢个金乃迪咧未死， 希特拉都未死， 希特拉都未死， 希特拉啊百几岁啊， 系仲 喺呢个 仲翻去个坟墓嗰度凭吊自己喎，哇咁呢啲咧。哇！影埋幅相添， 老作， 好有想像力，好有想像力，呢、 亦有人買喎、啊，嗰度期喎、 啊，梗係啦。 啊，點解會有？ 點會作啊？ 係咯，咁啊，華人報咧就幸啊，僥幸， 冇呢啲 就冇咁多老作。 係。 咁你有冇老作咧？我相信都有嘅。 係。 即係有時咧，佢嗰、那個佢又唔係有心嘅。 係。 有陣時係無端白事聽得到咧。都話老作，即係譬如當日 我哋做過報紙，馬鼎盛都做過啦。有幾個社啊，嗰啲咁嘅通訊社咧，就專出啲假料嘅， 即係我哋守佢夜晚就知。 尤其當 你中招係你嘅事， 係你渣嘅啫。佢係擺到明係出假料嘅。係 開你嗰飯啦，怪力亂神。 係 啊，怪力亂神喺啲華文報紙裏邊，第一有冇市場？第二會唔會禁？ 係快啲啊！ 但係怪力亂神咧就。冇乜市場嘅啫，原來啲人怕睇啊， 即係講鬼啊，講嗰啲冇嘅，即係邊度又見到鬼啊？ 唔中意睇， 唔中意睇， 係 恐怖核突， 恐怖核突咧更加唔中意睇， 係 唔中意喺報紙度睇到。 哦， 咁誒報紙係光明噶嘛，仲係好多人咧上茶居嗰陣時候咧， 係 揸住張報紙攆嘅，叫攆報紙，見得人嘅， 哦， 又唔同以前香港。咁攆報紙，但係咧仍然係攆報紙，尤其嗰啲老掛橋咧，好中意攆， 個習慣改唔到， 文化嚟嘅。 好啦，咁見到阿基哥啦，一陣間咧，我哋節目完咧就係阿張偉基那些年啊。好啦，咁預告下聽晚先，咁啊飛哥咧就請嚟何冠環教授啊，專攻宋史嘅。同埋陳守仁教授就講呢個紙差記嘅真真假假， 哦哟， 好嘢啊！呢、這 個文化 係啦，咁啊，最後一隻歌乜嘢啊？男兒當自強啊，就至觀送俾大家噶啦。 阿 Lam 嘅，多謝各位， 好， 拜拜。 拜拜 做好汉，